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粒粒粒，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了，回到来了。咁就嗱，啱啱咧，我哋就見到呢一個叫即時新聞啦，就話啦，哇，原來呢一個啊，鄭若驊又爆喎、啊，又爆呢個僭建喎、啊，真係好笑啊，真係。咁佢今次咧就其實係喺沙田嘅進景園，同埋其實沙田進景園佢之前都講過有啊。咁但係佢就話咧，主要係嗰、那個嗰、那個防火門。咁但係屌，你 come clean 還 come clean 啦、啊。喂，但係你 come 一半，喂，你 come 埋一啲咧？就真係嗰啲芝麻綠豆嘅嘢，而家人哋見到你啦，嗱，我哋睇幅圖先。嗱，你而家鄭若驊嗰個咩海豐園物業有三處僭建，主要喺露台呢個地方。喂，你老婆啲僭建得嘅大佬啊！啊，屌你呢啲咁嘅位， 點樣僭法呢個係？ 嚇、啊，呢、這個我哋睇翻先。咁就話咧。咁有三處違規改動，咁啊主要就係咩冷氣支架嗰啲乜嘢啊，其實係，咁但係呢就即係咁講啦，唉，你又話咩 AP 啊，又話揾曬嗰啲人，佢其實佢禮拜日嘅時候佢揾過呢一個商台阿 May 姐㗎嘛，佢同佢講呢啲乜嘢，唉，全部都揾緊呢啲咁樣嘅即係合資格嘅專業人士啊去 check 㗎嘛，如果你咁 check 下，你都不如呢一個蘋果日報去 check， 即係其實你係講一半唔講一半喎、 啊。咪同埋我發覺呢佢而家變咗僭建專家嚟嘅， 唔係僭建專家咁簡單，佢係僭建專家之後做埋僭建狂徒啊！ 喂，我初時以為即係你諗住睺屎嗰啲，即係好似啲新界佬咁、啊，即係大家諗住呢個地方都係我㗎啦，係嘛？全棟都係我嘅，咁點樣刮個地洞啊？側邊點樣擺個泳池仔喺度啊？嗰啲嘢就即係好自然啊嘛！大佬，你高層你都搞？高层好难搞喎，十比管理处喐噶、哦。 其实系噶，你一望就望到噶嘛，一目了然噶嘛，嗰啲嘢。 你试下你屋企，你屋企，我屋企，咁样搞，唔使一个礼拜，管理处都已经投诉你啦。投诉完就搵屋宇署钉你契啦，大哥。 哦，哎，我终于明啦。嗱，我再睇多次啦。其实我去系咪嗰个栏杆嗰边啊？系咪突晒出嚟啊？佢話三處僭建嘛，呢啲位同埋啲冷氣位啊，呢、這個位啊，係嘛，即係同上面同埋樓下唔同㗎嘛，係嘛？呢啲位你唔可以亂咁卜嗰啲牆㗎嘛。 啊，仲 如果你都卜翻埋，咁你同埋啲冷氣機位啦， 突咗出嚟啫。 其實佢就係真係因為佢係專家。 咁啊，冷氣就冇得怪嘅，冷氣都係你揾冷氣師傅搞嘅啫、 啊。你就係因為你自己係僭建專家，所以就做咗僭建狂徒啊嘛。真係咁撲街嘛！同埋我哋都見到就係而家咧，即、就、係、是、我覺得我而家好期望呢一個《蘋果日報》咧，就幫我哋圍藝救照啊！即係你而家咧，佢即係就真係做咗呢一個 DQ 周，即係阿周庭同埋阿姚松炎嘅刽子手。咁但係你一個知法犯法，而且犯法又犯到盡嘅一個咁嘅僭建狂徒，喂！你真係 DQ 人，真係冇乜說服力喎、啊！即係都唔好講你啊，就算而家講你嗰個叫做係選舉總主任啊！喂，嗰条友叫梁思文，我哋上个礼拜同阿姚松炎讲过啊。喂，呢条友又系戴罪当官嘅，因为点解啊？你记唔记得旧年三月嘅时候，喂，佢系即系处理一个特首选举，带几廿部电脑喺度，唔见咗三部啊嘛，冇晒我哋嗰啲选，即系我啲选民嗰啲私隐，全部即系怼晒出去嘛，可能俾人卖添啊，攞嚟卖嚟卖去。 包括你同我都系， 系啊。 佢系讲紧大 我哋屋企嘅电话号码、我嘅 email， 大佬全部冇晒， 系啊。 佢係講緊三部電腦，而且喂，你講緊特首選舉係喺會展噶嘛？ 係啊， 但係唔知點解喺機場博覽館嗰度係唔見咗噶，到而家都未解釋到噶嘛呢一樣嘢。 嗰陣時上個立法會啊，其實啲議員都屌柒佢啊，大佬你係咪要負責啊？佢話會負責噶，佢會唔會互下台？我哋都會考慮啊。咁但係佢而家做到而家又撚樣，係嘛？一個二個全部都係戴罪當官嘅。 即係然之後就 DQ 我哋冇罪嘅議員啦。你又幾撚荒謬啊？係咪？ 所以有啲人話，呢、這個鄭若驊好難搞嘅。 啊！ 喂，日後我哋有咩事嘅時候，超你有咩權告我啫？你都知法犯法。 唔係，你自己都係咁樣啦。 喂，雖然呢個講法就係冇經好細緻嘅分析，係嘛？你唔可以樣嘢都。因为即系上边做得唔好，咁所以你就可以乱嚟噶，大佬。因为共产党契弟，咁我又乱嚟咁样，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喂，你成个政府俾人嘅 image， 俾人嘅所谓嘅 perception 系好差咯。 嗯， 喂，佢好似有七层楼，系冇一层楼 唔僭建嘅， 唔僭建冇违规嘅，有冇搞错啊？ 咁所以呢条友系即系佢系病态嘅，佢嗰种僭建嗰种即系。 喂，你仲写书？啊、你仲喺唔知咩个上诉委员会度做？喂，唔怪你写到本书。 其实好 Q 讽刺啊，而且系 唔怪得攞去做上诉委员会，因为你识走呢啲咁样嘅位。 系啊， 半自白啊嘛，嗰啲叫做。 啊、 喂，我当时以为你嗰、那个后市去做呢啲嘢，即系唐英年啊、梁振英嗰啲咁样嘅博懵，就话啫，你多层大厦你都做到。 佢系监守。 我哋真系要去学校、啊。 即系呢条友系监守自盗咯。一方面就教人哋点样去防范呢啲僭建狂徒。 喂，所以我 自己又做咗僭建狂徒。 喂，所以我话星期，我喺度谂，星期二虽然城寨都系同呢啲 topic 差唔多，但我突然间谂翻起，喂，其实打击贪污可能揾共产党写本书啱、啊，因为佢啲有罪熟、啊，大佬、 嗯。 你揾个意大利黑手党嗰啲有写。点样去打击呢个黑社会又啱喎、 啊？都唔得嘅，其实你即系你都要符合。 我几讽刺啊，大哥！ 你都要符合国情嘅，即系如果大陆嗰套嘅即系贪污嗰套方程式咧，就唔可以用喺香港，因为太过明目张胆啦，嗰啲嘢就咁啊。同埋香港， 喂，佢变咗就系知法犯法， 系啊， 监守自盗， 系啊 嘅专家， 系啊，黐捻线。 跟住你揾佢嚟做律政司司长， 啊， 咁我冇所谓，你咪继续摆佢喺度，俾人笑咯。 啊 喂，作為反對派，所以我都話唔好去太盡啊，由得佢啊啲。 唔係，但係咁講喎， 你唔炒佢最好啊。 但係咁講喎，即係我見琴日呢一個蘋果日報阿桂圖咁講啦，即係以前啲人就話以為係阿桂思傑同埋你啊，你要即係嘅合體。 咁大鑊， 唔係 咁就咁佢有寫就係話啦，咁正正就係因為咧，而家阿鄭若驊咧咁多呢啲咁嘅僭建 case 起身，而即係共產黨都放佢一馬，咁你就要戴罪立功喎， 所以。共产党有时呢啲计算咧，系唔系我哋正常估到嘅？你一谂已经谂到佢嗰、那个路线系咩嘅？因为我揸住你春袋啊嘛。 但你嘅春袋俾人睇到晒啊嘛？屌！ 唔紧要，最终决定权喺共产党嗰度。咁所以先至讲紧点解上个礼拜日就阿郑若骅主动走出嚟，就唔系讲自己僭建，而系讲紧姚松炎。而大家系有反应嘅原因系在于大家系当佢系律政司司长嘛， 喂，所以老共咧 权力啊嘛， 玩呢啲咁嘅权谋系几叻嘅。嗱，佢其实一路都唔相信咧，系整体嘅香港人，包括呢啲所谓嘅政府嘅精英同埋官僚，所以最好你俾你个春袋俾我揸住， 嗯， 我叫你做乜你就做乜。我叫你跪喺度，跪喺度；我叫你企喺度，企喺度。 咪最惨系香港人冇反抗精神，因为按道理，骆应鉴都讲咗，喂，佢有第一个隐瞒嗰阵时，其实大家系要用群众嘅压力。 所以你唔单单系睇点样僭建个技术问题而系呢个人嘅诚信嘅问题。呢、這个人嘅诚信已经系破产噶啦，大佬。 嗯， 喂，梗系枝节啦。嗰啲嘢，除非你话真系危及建筑物安全嘅啫，系咪？大家斗博懵嘅啫嘛。但系个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一个政务司司长，啊 ，sorry， 律政司司长， 你系三大高官之一，你竟然搞埋呢咁嘅嘢，跟住仲讲大话，一次又一次讲大话。喂，同埋你好似肆无忌惮咁啊，以为你做咗官之后呢啲嘢唔使搞嘅，大哥。喂，咁你对啲平民百姓嚟讲？喂，咁我系咪可以好似郑若骅咁搞啊？阿哥，嗱，佢搞几多年，我哋系咪全部可以搞几多年先？我起码六七年之后先拆，得唔得？ 林郑曾经雷厉风行受僭建嘅，咁你又 喂根本你好似蛇鼠一窝，你班友仔喺度，唔系嗰样嘢唔系话好严重到洗黑钱啊，涉及到即系杀人放火， 唔系怀疑紧。 但系大法律又好，小法律又好，喂呢啲嘢。是看你本身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嘛？ 嗯。 個背後嘅動機係缺乏一個誠信嘅政府高官啊嘛。所以我都唔敢插得太盡嘅，你咪繼續擺佢喺度。笑話嚟㗎，大佬，諷刺嚟㗎，係嘛？你咪繼續俾佢做啦，係嘛？我哋乜所謂啫？呢、這個世界啲嘢原來個法律係唔需要守嘅，大佬，即係唔公道啦，係嘛？你仲有面坐喺度？你仲有面坐喺度啊，大佬你？喂，我係立法會議員，我真係咁質佢嘅，大佬。啊，我都好佩服你。 唔係最正 近，我最新嘅偶像就唔係周潤發， 嗯， 係你。掂。 但唔係個個學到佢喎，屌！ 我而家直情係五體投地，我見到你。 你學佢唔到喎呢啲。 喂，你真係唔知醜嘅，因為我當嗰度係啊，即係個個都坐喺度。喂，你真係唔知醜嘅你。好嘢，长戏又做得好，又面皮厚，又有 EQ 又有 IQ， 咪最重要佢系。 我觉得你唔单止应该做律政司司长，你应该坐林郑个位，或者坐习近平个位，够契弟嘅人， 精神分裂噶嘛？即系佢系同习近平好似嘅，就系、是、其实咧，习近平就系口讲就系话我最关心贫苦大众啊，嗰啲无家可归嘅，即系嗰啲贫穷嘅人士咁。但系佢又一边咧就踢佢哋出街啊嘛，系咪？即系完全系精神分裂嘅做啲嘢系。 喂，同埋你而家最惨就系点咧？你挤牙膏 啊， 一支支牙膏系咁俾人挤出。 唔系，而佢每次挤牙膏咧都心存侥幸噶。即系你包括你而家进警员呢单嘢咪系咯，佢自己讲出嚟先嘅，但系都系爆一半。哇！你话几样衰啊？你话即系佢系唔舍得，佢系肉痛啊，心痛。 嗰阵时候 你每次接佢一次咧， 嗰阵时候你话你个 PR 嘅名句嘛，咩 tell you all, tell you the truth。 OK， 三个 T， 呢一个系公关学嘅三 T。系啦，即系呢个 crisis management 嚟嘅。其实阿谭博都知啊，呢啲系吓，即系你危机管理就系咁啊。但系点解你成个特区班底，即系哇，你林郑又帮你助权，点解会咁样衰噶？ 唔系喺 issue 嗰度，佢仲要系冇任何一次系有正面嘅回应。 帮我寻日收咗风， 系 嗱，我唔知佢而家系咪点我啦吓。佢就话咧，郑若骅唔系中共钦点的， 嗯， 佢曾经。西环俾个几个 choice 林郑都唔要，佢系钟情呢个郑若骅，所以呢镬嘢佢大镬噶， 谂住一齐。 林郑系大镬噶，佢俾个几个 choice 可能好差嗰啲 choice 咧，即系包括全民嘅林瑞麟啦吓，佢嘅支流啊嗰啲咁样啦， 可能马英国咧， 林瑞麟啦。 喂，我系林郑都唔要，但系点知喂大佬真系执个烫手山芋呢个叫大佬。系嘛？ 唔系，但系而家你系个局烂成咁咧，其实系正路牌咧，系唔换唔得嘅。因为其实咧，你林郑系好难得咧，系累积到咁嘅民意，系无坚不摧啊！ 就算啦，港大民意调查都睇到啦，佢嘅民望啊，其实已经系跌紧噶啦。未计郑若骅呢单 case 已经系跌紧啦。 诶，唔系嘅，其实郑若骅呢单，因为其实嗱，佢侥幸过咗咩咧？学过嗰两关，第一关就系呢个修改议事规则，唔跌不跌反升，跟住第二关就一地两检，又系不跌反升，而家就跌啦，就是、因为你而家郑若骅太离谱啦，其实。 因为佢衰嗰啲嘢容易理解嘛，你讲紧修改议事规则，我仲可以 抽象 啦，系拉布去到正面宣传， 一地两检咪以为有着数， 系 都话俾你听啦。你而家80蚊，你去深圳，你揾鬼搭啊？你搭啊？白痴！ 咪所以咧，有时即系有啲嘢系 too good to be true，我都觉得系。郑若骅就系一个好嘅人品。我初时睇佢第一次嗰个嘅记者招待会嗰个回应啊，呢、這个佢第一句好冷静，即系好温文尔雅，亦都好快咁即系表示歉意。哎，我话好劲呢条友，即系拣佢有啲原因。喂，但系。喂，越搞越彎。而家最慘係乜嘢？而家呢個變成一個雞肋啊！亦都係。 嗯，喂喂，同埋阿土伯。 喂，唔上唔落啊！ 你估而家鄭若驊一個咁貪錢、咁殺貪小便宜嘅人咧，你估佢做咗律政司之後蝕咗幾多少啊？冇咗個地牢，跟住又冇咗。喂，屌你！佢間間都有僭建。 唔係，所以 全部都 係 收復。 如果你係聰明嘅特區政府嘅話咧，佢唔單止係個人被懲罰之外。 啊 第二样嘢就系你炒埋佢鱿鱼，再加上佢自己嘅 career 嘅 path 咧都係有影響。 樣衰到震啊！屌， 喂，你點樣做仲裁員啊？ 係啊， 唔做仲裁員， 交手指 到嘅僭建嗰啲嘢。 喂，佢真係好大鑊㗎！呢次佢，我係佢都唔知點樣行出街啊！ 行， 即係乜都冇喎、啊，為咗貪呢個咁樣嘅位。 行，佢真係俾阿 乜都冇曬、啊， 佢係俾林鄭女士，我相信佢一定後悔，因為你而家你 俾佢再揀一次，佢一定唔做律政司司長啦、啊，戇居。 你 money wise 你係蝕突啊！你諗下，你冇個地庫嗰五百幾尺。唔止五百幾尺啦，跟住你仲要修復、修葺嗰啲工程啦。 唔係最慘嗰樣嘢咧， 佢冇咗成千萬都有啊！我估 對嗱，我唔知佢係咪好緊張啲錢嘅啦。如果我係佢，嗰啲錢已經唔重要 啊， 係個面 面係啊， 係冇曬尊嚴啊！做人 啊， 喂，本來冇人識你嘅，邊個理你啫 ？Who cares？ 喂，但係到而家成為公眾嘅目光，變成一個笑話。变成一个丑角，喂！佢人生跌到最低点，我话俾你听。如果我系佢，我觉得 啊，原本咧嗰阵时成全佢去选嘅时候，你睇啲相咧，好正路，哇，好似好有威严。但 系唔系我睇佢几个回应咧，佢、都系唔似佢系做呢啲嘢嘅。 系啊， 所以佢第一次回应嘅时候，我答得好。 嗯， 哇、啊！点知原来你 佢唔系佢， 我以为你一镬。 佢个样变咗噶啦，佢个样系变到好似只圆秋咁样，越嚟越似啊个样系，又心虚啦，跟住然之后， 所以我系佢，我都真系，即使你话阿爷撑又好，林郑要死定 啦，大佬，你 自己都唔好意思啦， 你真系火烧连环船。 但问题成个大局就系，当你如果真系换咗郑若骅落嚟嘅话，那个感觉就好似俾民间就胜咗一仗啊嘛，咁所以点都要顶到成。即系大家都好似唔记得咗郑若骅件事，先至俾佢退落嚟啊嘛！呢个系中共不嬲嘅处理手法嚟噶嘛？由你董建华脚痛落台开始，咁所以佢而家咪一直喺度唔想唔落咯。而且佢冇晒面仲好，你冇晒面嘅话，我叫你做乜你都要做。 唔系咁，所以我相信短期内系唔会即系咁做一个 rush 嘅决定嘅。但系就即系长远嚟讲，你都唔可以。唔喐咗佢噶啦，你腳痛又好，即系甩頭髮又好，大佬有病又好，你作個理由你自己行啦。你冇理由即系一粒老鼠屎搞彎成煲粥噶。 嗯， 喂，如果你真系咁，即系老共仲系调翻转头嚟谂嘅话，喂，匪夷所思喎呢、這个管治团队。 嗯， 都唔系匪夷所思啊，劏房波劏咗咁耐房啦， 劏房波正海城寨咁讲，好简单啫，因为佢嗰阵时候发生事嘅时候。排住队嘛，又麦齐光，又林粉强，又咩张振远系嘛？点排住队嚟啊？即系起码注意力都分散晒啊，大佬。跟住梁振英自己有份咧，佢系丑闻不断嗰阵时候，大佬睇下边个挨得耐嗰阵时候，边个喺度顶啊？大佬，你麦齐光又落咗台，张振远又落咗台，系嘛？仲唔够死啊？佢嗰阵时候， 守得住咗梁振英同汤房。 即系而家系边个够厚面皮，边个够 EQ 啊，就可以挨得住。但系今次你郑若骅系变成成个 focus 啊， 嗯， 喺呢个几两个礼拜唔止添嘛，两三个礼拜以嚟嘅 focus， 嗯， 系好瘀啊，大佬。喂，你又犯罪，我又犯罪， 嗯， 我哋三条友分别喺度出下新闻都拉散下，大哥。得人闹啊，得人闹啊你，得人闹啊我，咁大家可以 share 下，大哥，如果得你一条友， 嗯， 你点顶？你点挨？所以好啊，我派手掌啊，你继续啊， 嗯 ，carry on， 嘿，醒，够勇气，掂，顶佢， 但调翻， 妖我撑你，妖大佬，能人所不能啊！奉为偶像啊！妖， 唔系，但系本身，但系都好难搞，因为咧，你见到阿郭明亨咧都转口风啦，佢都话：喂，顶你唔顺、啊，系咪？原本佢都话咩噶嘛？佢都话即系罪不至死啊嘛，大佬啊！ 唔系咁系因为咁系因为有落刑监喺度啊嘛，落刑监系咁喺度话：喂，呢失去诚信嘅人，唔该你就换咗佢啦。 系， 唔系佢嗰个时候第一间发现嗰个 house 系咪喺粉岭嗰度嘅？我 唔系，嗰个系屯门， 屯门嗰个 大南咯。 即係佢一個就算鬼數。 係啊，但你唔係喎，大佬。即係 好係原來你個單位都有。 你冇可能咁多巧合啊嘛？ 梗唔係啦， 即係你淺水灣嗰個仲要你老公簽名噶嘛？係咪？你係知道全部有僭建噶嘛？你有乜可能唔係僭建狂徒啊？系咪先？ 专家，终于系专家。啊、 喂，好啦，仲有一样嘢咧，我哋要倾倾啊，就系嗰个咩咧？啱啱我哋见到啊，即系喺九龙西咧，哇，又有人即系走扑出嚟参选咯。嗰个系边个咧？嗰个就系咧，即系郁文嘅首徒啊，司徒子朗啊，大家仲记唔记得？嗰阵时系写文联嘅入过系。 系啊。 啊，呢台重唔重啊？嗰阵时。 少少。 啊，嗱，睇下啦，嗱，呢一个就系、是、吓。啊前學聯常委資助50,000元揾人選，選九西，即係佢揞50,000元出嚟，嚇、啊！咁佢就話因為啦，啊，即係而家咧，佢見到即係民主黨嗰個叫袁海文咧，咁啊支持度不足10%，又唔能夠代表多數嘅選民立場，咁啊主要佢講啦，就係話啦，喂，希望可以揾到全喂支持全民養老金2064方案同埋自決路線。如果你支持，如果你講自決路線嘅話 ，DQ 咧周庭都唔爭在 DQ 埋你噶啦，係嘛？咁所以我唔明佢點解可以即係選到。如果佢咁講嘅話就咁嗱，跟住就話啦，啊，即係佢已經發咗呢公開信咧，俾袁海文噶啦，咁啊叫佢解釋下嗰個初選機制嘅迷思，即係其實佢就即係等於話，即係你而家呢個初選機制其實係冇說服力咯，係咪？ 唔係，所以當日即係喺度試圖有意無意去將陳檢基嗰個 Plan B。 Plan D 啊，嗰個叫做係 Plan D。 唔係 Plan D， 而家變咗做袁海文 Plan C 係等於 Plan D。咁而你 DQ 咗原本嘅 Plan B 啊嘛。 Plan D 咧就按阿邊個阿基哥講法啦，係啦，講按阿基哥。 咁你搞走個 Plan B， 就諗住咧，亦都唔要 Plan C， 就要 Plan D。 自己係啦、嗯。 喂，呢次係一個補選，呢、這個補選我講到口都臭埋。是同共產黨的鬥爭嘛？ 而且要尊重為遊戲規則嘅真係。 你理得我出貓同狗先得㗎。係 啊。 喂，仲辯論呢啲咁樣嘅咩反唔反領展啊？搞唔搞全民退休保障嗰啲係冇意義㗎啦！唔好搞錯方向啊！你留翻同阿鬱敏去補選嗰陣時先搞啦，一係就你一係就幫阿鬱敏搞啦，係咪？喂，搞錯曬方向啦！呢條僆仔仲話而家入咗眾志，我聽講，屌都係 佢入咗眾志咩？ 係啊， 係咩？ 係啊，必須走位喎、 啊！如果入咗眾志嘅話，冇理由去揾佢噶嗱，因為佢嗱，首先 我聽人講嘅啫，我唔知道，我冇 check 啊。 我覺得唔合理咯，呢、這個就 係啊，啲人係咁講啊，黐得好近啊，眾志 哦，唔係黐得近係唔出奇，但係入咗眾志我就唔肯定啦，因為其實咁樣 識客多就梗噶啦， 唔係咁樣做法係鬼鬼地嘅。嗱，當然你問我，即係袁海文，其實我都覺得，即係如果從個人嚟講，你問我真係唔會撐佢嘅。我都好奇怪，一個話自己攞 CFA 嘅人，點會搞呢啲嘢嘅咧？即係搞我啲政治嘅工作，除非你真係當投資嘅啫。我都唔知點解你要俾人爆出嚟，曾經諗過有新民黨。喂，谂下都有罪啦！你明我？你吓死啦嘛！ 嗰阵时话同领展都好 friend 啫， 系啦。不过我觉得咁，即系 to be fair， 我都唔想讲太多啦。因为如果你叫我讲咧，我可以讲到5分钟，批评呢个人都得。虽然我完全唔识呢个人，不过我 但系呢个唔系人嘅问题啦。 即系点解表面嗰啲资料咧，好吓人嘅 campaign 本身是最重要啊嘛 ，campaign 系最重要嘅， 唔好搞错焦点啦，好似朱海迪咁啦。今日我去探阿黄浩明，佢第一句问我：喂，阿土你点睇？我话得一句说话可以总结阿迪迪仔嘅啫，权力使人腐化，讲得出拆冯检基大台嘅，签咗个协议，大家要守呢个和游戏规则， 跟住系反口。 好难睇啊，阿哥。即使而家老共唔 DQ， 姚松炎嘅形象俾你拉低晒啦。 系啊，呢个系啊， 唔怪得你中国人争取咁多年民主都搞唔掂啦。我哋都冇游戏规则嘅， 呢、這个就系自己搬龙门啊嘛。 我哋冇程序公义。 我好少，我好少睇下蔡子强啲文嘅，但系我今次我就即系觉得佢写得几好嘅，就系话。 佢話有一天你終會變成你自己討厭嘅人啊嘛。系咪呢个好悲哀嘅呢个？ 我星期一啊，罗建熙佢都用人大释法当2007、2008双普选嗰阵时嗰个可字，就同你朱海迪啊所解释嗰个可字做类比嘛。 就系在于佢话又支持呢个民即系民动嗰个协议，但系又支持 Plan D， 唔系 两样嘢系排他噶嘛。 但系讲翻转头先，就系话即系撇除呢啲咁，即系如果冇咗呢啲咁嘅嘢咧，你本身嗰个 campaign 向政府说不。嘅呢一個嘅玩法咧，係可以打得好響嘅，你直頭可以抄埋嗰套電影嘅做法添。咁但係問題而家你又要揾個另一個 agenda 出嚟做噶啦嘛，咁呢一樣嘢非常之辛苦噶啦嘛。 唔係你嗰個道德形象咧，喺呢一次裏邊咧，為咗一個咁樣嘅議席仔咧，係斷送咗。我覺得好唔抵，我覺得阿朱海迪好唔抵，即係我唔知點解佢會有諗嘅咁嘅念頭。喂，你俾人感觉就系你 day one 你都知道嗰个初选噶啦，系嘛 ？day one 都知道有可能会被 DQ 噶啦， 有佢有份签嘅份备忘录讲紧。 喂，你冇理由咁样打矛波噶， 即系其实佢咁样等于就系话啦，阿冯检基唔系我可以团结嘅对象。 咁你一早出嚟插冯检基，好似我咁请冯检基出嚟同佢斗插几次啦？ 唔系，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初选都唔应该选添，其实就。是不是 喂，唔可以咁嘅做人， 即系你中途咁样样叫做系自己去搞 plan D， 咁而搞 plan D 好笑，佢嗰阵时就系话泛民酝酿，但系酝酿嗰系你自己嚟嘅。 唉，唔好以为自己系 kingmaker 啦，呢啲嘢难听啲讲，我真系唔想讲。大家咁多年即系喺抗争路上嘅朋友，亦都系战友，唔好三分颜色上大红啦。唔好一朝得志语无伦次啦，唔好以为自己做咗一次票王之后，啲暴发户啊吴家祥，我听完之后，我唔喺香港啊，我就睇嗰啲 update message 啊，我睇完呢度打咗个突啊，大佬系痛心啊，睇完之后，作为一个争取民主嘅人，喂呢、這个世界所有嘢有 give and take， 你要明白你自己嘅角色系乜嘢。連阿長毛私下都搖曬頭啦，同阿迪咁 friend， 上一鑊又係曾俊華嗰鑊啊，我聽到啊，我唔知係唔係啊，都係佢潑阿毛嘅喺度搞嘅，投白票啊，原則派啊，搞乜撚嘢啊，大哥？喂，我真係今次我真係 I'm angry about that， 喂你傻噶，咁錯咩鬼嘢選啊？不如你话事啦，而家你做大佬啦，屌你大晒咁啊，大佬，喂仲劲过当年嘅张李阳啊，大哥，屌我系少壮派，我系追击你啊，仆街，当我真系无心恋战啫，屌有鸠得你啊，屌，即系搞乜？咁你参加人嘅初选托咩？不如自己出嚟选啦。 我话佢有个议席，系咁 唔 会选。 唔系啊，我咪讲佢啊，叫阿姚松炎自己出嚟选，咪大佬嚟噶嘛？你做乜跟泛民嗰班猪头饼退步民主派？你跟住佢哋做咩啫？又和妥，又要同中共妥协，又走入中联办，又出卖香港人民主。我帮你讲埋，我陶君衡帮你讲，你玩佢初选做乜捻嘢啫？喂，我真系听完之后，我真系好兴喎！唔好扮嘢啦，大佬，你真系好好地同香港人道歉，同所有参加初选嘅人道歉。虽然我冇份，我住九龙东。喂，呢啲唔系三分颜色上大红，唔系一朝得志语无伦次啊！唔系好似共产党咁做咗呢一个嘅暴发户啊！你同共产党无捻分别，我话俾你听。呢啲人 道德自信，第一节所讲嘅 道德沦亡啊，大佬咁样做法，我都好唔中意阿基，我都认为阿基即系就算你俾佢 plan B， 佢都机会唔大，咁冇办法啦。我哋嘅游戏规则系咁啊嘛，学下人哋西方鬼佬嗰啲价值啦，守下规则啦，事前又唔捻读书，人哋写出嚟嗰阵时候咧唔嘈， 戇鳩嘅咩？你簽埋去，我係你唔簽啦。你明知阿基有機會贏，係咪？佢最初係睇好佢噶嘛，佢臨急先落去啫嘛。我都估係機會贏，我唔知姚松炎嘅時候，屌你姚松炎，你又陪佢癲嘅。好在而家俾 DQ 我先屌鳩你啫，屌！我都唔敢屌你啦。 又未係事實， 九成九啦。 過埋下個禮拜一， 係咪啊？唔係我真係興啊！我睇完之後，我但係你唔係啊嘛，大佬。我好似唔好識呢個人咁喎，大佬。唔係咁樣嘅道德標準㗎係嘛？咁樣嘅原則立場㗎係嘛？一次我一次係咁，我當你上一次戇居啦。玩白票嗰陣時候。將啲原則捧到嘩天咁高啊！屌自己，喂你最慘就係你自己都違反自己嘅原則嘛！戇居，你兩嘢俾我踢爆咗啦！你又反對小圈子選舉，咁你參加咩小圈子選舉？大哥，你用點啊踎去？屌我收到風就係咁啦！你點解我開門去做乜撚嘢啫？係嘛？諗住佢做得高地有咩？佢幫手頂，有咩佢俾人屌？咁阿摩冇所謂嘅，屌咁還掂都就嚟退休咯，咪直接做個英雄咯，以為真係聽個人講，真係曾俊華一定篤定當選，屌！跟住又俾個包仔潑下，咪臨尾都俾你包仔喺度喐咯，係嘛？政治生涯嘅最後階段，光環都俾你拉翻落嚟，屌！我見到唔抵啊，大佬！ 你講係基哥咧，基哥嗰個問題咧就係咁樣嘅， 唔 係 基哥根本呢條契弟，咁我嗰日已經同佢講過，你叫你唔好搞啦。你个粉肠 嗱，基哥咧嗰、那个 你唔攰嘅咩？几啊岁人 基哥嘅情况 冇嘢捞咁，屌搵工咁条契弟，佢又系死嘅衰嘅，明知自己咁样嘅环境，你仲拣出嚟？我唔想讲话柒啦出嚟，喂大佬你拣局好似人哋叫你唔好选咁，冇得做 Plan B 咁，佢又醒啊，乜同埋自己学阿细娘话斋。 我的講法就是所羅門的故事嘛，所羅門王就是話邊個係親生老母嘛，係咪？即係如果有人係同你真係爭選嘅時候，要講邊個係會 surrender 喺團結嘅旗幟底下，嗰陣時喂原來竟然咧係啊係啊基哥佢自己出嚟 surrender 喎，係嘛？佢變咗親生老母。 佢根本就係睇緊2020，到時到後自己就做呢一個政壇軟民安啊嘛，你城寨嗰陣時 講。即係呢個係好奇怪嘅，呢、這個係即係。你嗱，但系我讲，但系以我所知啦，个事实就系咁样讲。事实就系我正。 所以我咧，我已经系好 friend 噶。你记唔记得我哋即系半年前到啊，或者一定系三四个月之前。 系。 事不与我，就事不与我啦。冯检基，你出嚟咁搞，跟住个包仔嚟配合，拱你落台啊！我意思系，即使你输咗变咗排第二都好，但系呢位有机会替补。因为签了那份咁嘅嘢，个乱局咪嚟自呢样嘢咯。喂，你谂下你自己踢晒啲即系党友走咁就系几多人不满？喂，其实已经系成个 negative campaign 嘅开始嘅，你仲唔知衰，仲冲个头埋去，跟住今时今日遇到，喂，我系佢都唔好意思再选啦。初选输到咁样，怕街算咯。 其实早半年前，你见到莫家贤走，何启明上去大班台嗰度诉苦嗰阵时，佢应该闻到阵味噶哇！ 自己有都唔撑你。 唔系，其实佢今次 老实讲啦，我都唔想讲。 但你又想讲啊？ 老虎仔，我唔记得咗系社民连晚宴定系花生台晚宴，坐我隔篱都唔撐佢啦！老夫真係好多年嚟馮檢基嘅 fans 嚟嘅，一手帶老夫仔出身嘅。佢喺我面前都呻到樹葉都落埋啦！你都知道自己咩環境啦？即係我真係同阿基唔熟啊！如果唔係，我真話俾佢喂，大佬老夫仔都唔妥你喎。我嗰日其實應該警醒佢呢樣嘢喺個節目度，我唔知係節目前定節目後嗰個晚宴啊，大佬。 个事实咧，佢唔系俾阿朱海迪吓退嘅，其实真系俾佢望嗰啲党友咧， 系啊，佢借势上啦， 唔系，但系咁讲，佢系迁怒于朱海迪咯。咁但系你， 咁但系朱海迪，你唔好咁样出嚟冲出嚟做一样咁难睇嘅一件事啊嘛！我头先讲嗰啲嘢， 但系唔系，有啲人拨火嘅， 唔系，我系重咗语气。 你知唔知边啲人拨火啊？ 边个？ 即 即係好似大口靈嗰啲咪就係囉。本身喺度指點指點 plan B 嗰啲人啊，阿大口靈咪其中一個囉。點不知即係其實阿明報就係、是。 闊婆係咩意思先，我冇聽大口靈 指點 plan B 呢，佢周圍話即係呢個 阿基唔掂啊。 阿基唔掂啊，即係其實嗰陣時個機制未完嘅，佢都咁樣講啦已經係。係咪 咩叫機制未完先， 即係你仲係選緊嗰陣時啊。就已經話啊，呢、這個即係 Plan B 咧，唔係好似乜選完之後個禮拜佢已經講啦。阿基哥唔掂喎， 唉呀，而家唔係志在跟邊一個當選個立法會議席啊？ 係啊， 阿大口啫。 咁但係 講緊呢一場係泛民主派一個無街，點樣可以喺比例在表制嘅情況之下，原本係亂出嘅，而家有個初選機制啊嘛，咁辛苦建立嘅初選機制。你包就一手破壞。喂，黨內嘅民主係重要嘅。 係啊， 派系裏面嘅民主係重要嘅。高過邊一個當選立法會議員？我幾唔鍾意袁海文喺呢個全民退保裏面，或者喺呢一個嘅領會嘅問題上面都好。呢、這個考驗你同我嘅政治智慧同埋民主嘅素養。 同埋有好多 我哋自稱民主派嘅人局撐。 同埋有好多人 講到明局撐，同仲要努力地去呼籲啲人去投票，因為呢一場。是你對於你的對手的哥， 啊，同埋有一個道理咧，好多人唔明白嘅。其實民主動力咧係一個平台嚟嘅啫，唔係一個有權力嘅大台嚟嘅。因為好多人咧，即係我都要為阿教授講翻個公道説話啦。因為其實好多人就覺得佢自己咧做嗰啲決策做得唔好。咁但係問題咧，成個民主動力係一個協調機制嚟嘅。所謂協調也者咧，其實你係各方各面都要有妥協嘅。只要你呢個初選，你要 include 馮檢基在內，你唔想佢自己出嚟拆你票咧，你一定要同佢一定要有妥協嘅，要佢心悦誠奉先得嘅。 咁你乜辦法啫？ 係啊， 佢真係小強嚟嘅。 係啊， 喂，你俾我哋喺度三條友隔咗個幾鐘， 佢好似好細細嘅，可以 仲想勾，仲想勾節目啊嘛？啲 喂，你唔好咁講，契弟， 你講出嚟先嘅，星爾 係咩？ 係啊，屌， 唔係咁，我話佢小強啊，所以我最後總結，唔係佢呢樣嘢，呢樣嘢咧就係佢嗰代人咧，戰後嬰兒係 tough 嘅一樣，我呢度自愧不如。 佢係專業嘅，即係政治上面佢好專業嘅，其實 佢 tough 嘅嗰個人 啊， 其實 tough guy 係嘛？我哋都係好佩服佢嘅。喂。你面對咁多兄弟嘅反台，冇感覺嘅，仲可以死頂喎、 啊。咪等於你 喂，如果你對付共產黨多幾個啲咁嘅人就掂喎、啊。不過基唔係嗰對付共產黨嗰個方向啫喎，大佬 又傾又砌啊嘛，結果俾人砌啊嘛佢。 喂，但係你睇到自己一手成立嘅民協，已經係越走越多人，自己亦都年華老去。亦都同時代脱節，都唔好，即係好難唔好意思，覺得我係咪應該知難而退咧咁樣？ 嗯， 啊佢又冇咁嘅感覺喎、 啊，冇啊， 好堅強咁啊！你睇翻嗰個節目啊，我後屘我自己都有聽翻啦，得喎雞我放，我都俾佢真係說服咗，唉、哎、咁你去跑下啦咁樣， 唔係因為 咁、啊，但係而家最後結果出嚟，咪一如我哋所料咯。是吗 一个原因是在于他很强调他是支持这个选举初选机制。 他 亦都认为这个初选机制。 他甚至乎他走出来他第一个出来夹啊达哥啊嘛咁得。达哥他说即是搞退选好过啦是不是即是初选不如退选。咁但是即是他那时候他一早出来讲的其实是。咁所以我觉得呢在只是在初选那个机制立场来讲呢他那个参与我都要给他 credit 他。 最堅定去到講， 唔係，所以我覺得無論阿基嘅政治立場係點樣，唔輸亦都輸咗，但係佢喺呢個過程裏面， 佢冇失信啦，起碼 嗰個精神係值得大家咧係借鏡。我唔敢話學習，但係借鏡。佢幾 tough？ 喂，老實講，我聽到啊，連梁家傑都話：，咦，我基唔好搞啦。阿傑哥都想親自上壓陣啊！因为知道佢梗去九龙西嘛，好似你讲噶嘛，系嘛？ 唔系嗱，嗰阵时啊， 我听到佢真系想亲压阵噶， 又系大口灵，又喺度指点 Plan B 揾佢嘅。 喂，佢真系心喐喐噶，佢都谂住，喂，屌，佢都六十咯，都退休咯，系嘛？咁难得先揾到阿飞机师，系嘛？喂，你叫佢重出江湖，大哥， 佢话佢自己已经有咗自己生活节奏嘛， 系嘛？喂，所以阿基系值得借镜，真系唔系佢通精神啊，唔系佢而家有啲咁嘅处理手法啊！我讲紧吓，唔好唔好误会啊！ 同埋佢起码就系佢冇失信，呢、這个好紧要。即系佢到而家佢都系佢俾我哋见到系 consistent 嘅。 唔系，所以呢次咧，即系话说回来，大家都好蠢。 嗯， 阿基又强出头，夹硬去选。跟住因為阿基選，所以其他人好擔心個位輸嘅情況之下咧，就諗埋啲屎橋出嚟，違反道德嘅屎橋，冇原則嘅屎橋，係咪啊？而家到我原則派上身啊！屌， 咁因為你冇出 喂大佬呢場戲咁，都唔知為乜，好似爭女咁，大哥好靚仔，唔係即係善嘅真係。 個位係重要，但係唔係最重要嘛。 系个成个战役 啊，系啊，同埋呢个 是关， 同埋而家成日，如果你成个战役咧，即系 DQ 咗嘅话，你系连呢一个法治都输埋啊嘛，其实而家系 冇所谓啊，而家去到呢个阶段，所以即系闹唔闹朱海迪都意义不大、 啊。所以我哋摆喺最后呢一节骂闹啊， 系啊，唔系我冇准备闹，我从来即系老实讲，我上个礼拜都唔喺香港，系嘛，但我睇到 哇 WhatsApp 弹嚟弹去。 好多 group 噶嘛，我知我睇完之后，哇，大佬唔系嘛，喂，我谂到啊，同你度到呢条屎桥啊， 咩啊， 即系要取代冯检基啊，都唔敢做啦，系嘛、 啊， 你面红嘅咩？你个粉肠，你做嘅时候，大佬， 咪难得佢话最后一战啊嘛， 你唔怕丑嘅咩？你咁样做，好难睇喎、啊，大佬做人，咁你搞政治嚟做咩？你搞政治嚟做咩？你为咗乜嘢理想？系，所以你慢慢搞啦。唉，我唔陪你包癫啊，屌大佬！今日时间差唔多啊，大佬。 差唔多啦， 超晒时啊，大佬四啊分钟。 虽然都有啲人问啊，你即系咪应该讲两句啊？梁天琦咧，因为佢啱啱入咗去坐啦嘛，已经系。 又讲， 唔好讲 啊。不过算啦， 下个礼拜得唔得啊，大佬？ 下个礼拜啦， 系有机会再讲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 Peanut.com